的买到，是高端的用酒啊，你们竟然55块钱就能够喝到，还送1000元的网络话费，真的怀疑你们的酒的质量有问题。其实啊，有关注是好事儿，说明啊大家购物是越来越理性了。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活动肯定没有任何问题的。第一，确保酒的品质，每瓶都有茅台专属 logo， 如果有假甘愿处罚。第二，确实价格低，还原了酒厂职工价格。第三，所赠送的1000块钱的乐化通信网络电话充值卡是实实在在的把卡送到您的手上，能够清楚的看到2张500元的面值卡。 是的，仅剩到1分钟的时间了，赶紧来拨打进4007108888，4007108888，花1999元订购到3箱18瓶的贵州茅台酒厂集团保健酒业有限公司原浆酒的同时，还有1000块钱的电话充值卡是免费送。真品佳酿茅台茅香玉液原浆酒1999元一箱，买1箱送2箱，和1000元话费，那么每瓶呢只划算到55块钱，每一瓶的瓶盖上都有着防伪编码，保证到滴滴真酒，滴滴好酒。4007108888，4007108888，承诺免费送货上门，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直接拒收，不收取您的1分钱。那么明白了说，就是不让您花1分钱，只需要一个电话，确定要了再给钱，保证到您的消费权益。好的，4007108888，4007108888。 不久之前，我国新型运载火箭长征六号成功将20颗小卫星送入太空，创下了我国卫星发射的新纪录。长征六号是如何做到一箭20星的？为什么说它还是一颗环保火箭？历史上还有哪些国家做到过一箭多星呢？以上各种问题尽在今晚照亮新闻深处长征六号的华丽首秀。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们又见面了，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今天呢是2015年的9月23号星期三，和大家来回顾一下，在科学史上的这一天有一个发明，可以说这个发明把人类真正带入到了文明时代，那就是法拉第在1831年的9月23号发明了发电机。不知道有多少人还会记得这位电学家的名字，我再重复一下，叫法拉第，而不是汽车法拉利。英国科学家呢，法拉第在1831年的时候发现了电磁感应的原理。这个发现呢，在人类社会当中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磁场的磁力线发生变化的时候，在其周围的导线当中就会产生感应出电流来。法拉第呢，曾经是煞费苦心，通过研究和反复的实验呢，终于发现了这个影响巨大的科学原理，而且他相信通过这个原理一定可以制造出实际的发电机。发电机呢，就是把其他的能源转化成为电能的装置，通过呢原动机将各类的第一次的能源转化成为机械能，然后呢再通过发电机来转化成为电能，经过呢输电网络把这些电能呢送到了千家万户。所谓的第一次的能源呢有各种各样，比如说水力发电、风力发电，以及呢通过火力发电，包括还有后来我们用到的原子能发电等等等等。我们和各位朋友回顾了一下科学史上的这一天，著名的电学家法拉第先生发明了发电机。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以下呢，玉龙和大家来聊一聊啊，最近科学家们在他们的生活领域又有了一些什么样新的进展。首先要来说的这个事儿啊，听起来挺让人觉得揪心的。这件事情呢，是从一张照片来开始啊。最近呢，网上一组惊心触目的照片展示了目前地球塑料污染是多么的严峻。这照片呢，照的是一只寄居蟹。 这只寄居蟹呢，原本啊是寄居在其他的一些生物的壳里，你比如说什么海螺的壳里啊，等等等等。但是这只寄居蟹呢，竟然是寄居在一个牙膏的盖子里，就国外用的很多这个牙膏呢，那盖子是拧开的，就像一个小杯子一样。这幅照片呢，是有一个美国的网友发布呢，在一个社交软件当中，这只呢小寄居蟹是他在古巴的一个沙滩当中所发现的。这件事儿也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啊，因为每年呢，通过不完全统计，人类倾倒入海洋当中的垃圾呢有800多万吨。如果说呢，把这些垃圾呢全都装在垃圾袋当中呢，平均啊，地球上的每一尺的海岸线都将放置5个垃圾袋啊。我们再回头呢，说到寄居蟹这件事情当中来呀，寄居蟹呢，按照它的生长和繁殖呢，在整个长大的过程中啊，必须要找到其他的硬壳，能够保持自己呢不断的长大。但是呢，每年人类扔到海里的这800万吨的塑料呢，对于海洋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寄居蟹已经找不到那么适合的天然的壳了，只能来找人类的牙膏壳。人类所带来的垃圾污染对于整个的海洋也是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比如说呢，曾经啊有媒体报道，海龟将塑料袋看作水母而误食，塑料袋呢进入海龟的胃之后呢，把它们的胃堵住了，最终呢导致海龟饥饿而死。海鸟呢也经常会把漂浮的塑料袋呢当成鱼，一口就咽下去了。在2015年2月份的时候啊，有一次呢调查揭示了污染海洋的塑料垃圾呢，对于野生动物已经构成了全方面的威胁。研究发现，有接近400种的海洋生物都面临着海洋当中的塑料购物袋啊、渔网啊，还有其他的垃圾带来的巨大威胁啊。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说一下科学家们的新的研究，看到了一只寄居蟹，它不是寄居在其他动物的壳里，它寄居在人类牙膏的牙膏盖里，这也足以说明海洋的生态环境已经是多么的严峻了。昨天呢是世界无车日，我们北京电台也推出了相关的节目，和大家来共同的度过了无车日。其实今天呢，玉龙还想说，无车日呢昨天过了，但是环保的信念希望在每个人的心里天天都有，保护我们的环境就是保护自己。接下来再和大家来分享一个新的发明啊，这个发明叫做骨传导耳机。说到声音的传导，过去呢是分为空气传导和骨传导两种。正常的方式呢，就是我现在在直播间戴的这种耳机，里面有一个振膜，电流呢来刺激它之后呢，这个振膜啊产生了震动，让空气呢也产生变化，接下来我就能够听到声音了。另外一种方式呢是通过骨传导。什么叫骨传导呢？我们都知道啊，大家平常如果说啊，敲敲自己的头，或者敲敲自己脸上其他的位置呢，或者说我们震动一下牙齿，你是能够听到一些声音的。其实呢，这就包括是骨传导，这就是骨传导的原理。对于很多人来说呢，音乐已经是成为了他们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尤其呢戴着耳机听音乐，这是相当的重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头骨震动传递声音的骨传导耳机呢，不久之前也应运而生了。这是一家英国的叫做 Studio Banana Things 的公司推出的一款骨传导的耳机。骨传导的耳机啊，和传统的空气传导的耳机相比较呢，有几个特点。比如说，它不会塞到我们的耳朵里，时间长了，那种塞进去的耳机就会觉得特别不舒服。骨传导呢，直接给它夹在我们的头颅上，你就能够听到这个声音了。第二点呢，是在你平常运动的过程中，如果是你戴着是耳塞，把我们的耳朵堵住，比如说后面来辆车，或者说过马路呢，你听不见其他车的声音，很容易出现交通事故。所以呢，骨传导的耳机应运而生，带来了很多很多的方便的体验。但与此同时呢，骨传导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呢，骨传导呢会有一些相关的噪音，因为这个噪音呢在我们传递进大脑的时候，其他的噪音也会随之传入，如何能够降低这些噪音也是一个问题。不过最大的问题是，大家听惯了这种空气传导的声音啊，再听骨传导可能就会有点不太相同了。好了，在以上的时间，主持人玉龙和大家说了说科学家们的新鲜研究，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我们在一段广告之后再来关注一下咱们国家的航天工程的科学家们最近又有什么新鲜的进展。这里是照亮新闻深处，我是玉龙，一会儿接着聊。 叶之峰装饰，中国网球公开赛独家装修合作伙伴，即刷即住，无毒无味，德国都方奇 东艺日盛装饰，专注品质家装18年。 不久之前，我国新型运载火箭长征六号成功将20颗小卫星送入太空，创下了我国卫星发射的新纪录。长征六号是如何做到一箭20星的？为什么说它还是一颗环保火箭？历史上还有哪些国家做到过一箭多星呢？以上各种问题尽在今晚照亮新闻深处长征六号的华丽首秀。 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为各位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今天呢，要和大家来说到的一件事情呢，是和火箭发射卫星有关系。在不久之前呢，我国的新型运载火箭长征六号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成功的一次性啊将20颗小卫星送到了太空。这次呢发射任务圆满，而且呢也创造了中国航天历史上一箭多星所发射的新纪录。其实呢，关于一箭多星啊，早在1981年9月20号的时候呢，咱们就成功的用一枚运载火箭同时把3颗卫星送入了地球轨道。但是时至今日，一颗卫星已经可以送上去一颗火箭已经可以送上去20颗卫星了。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说说这件事儿，介绍一下本期节目的嘉宾，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邢强博士。欢迎邢强博士，你好。 于龙兄好，大家晚上好。 还有我们节目的新闻观察员秦鲁一，欢迎鲁一。 大家好，我是鲁一。 鲁一，在你平常的涉猎当中，航天是你关注的一个领域吗？ 当它有重大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一定是关注的，因为这个领域呢经常会有一些比较重大的一些新闻事件出现。那像这次一箭20星哈，听到这个标题一箭20星确实挺让人吃惊的。 嗯， 这20颗卫星怎么能够搭载在一个火箭之上？ 对， 那它又是怎么被送到预定的轨道去的呢？我确实是非常的好奇。 对，你看这20颗卫星它到底是像散弹枪一样，比如说到了一定的位置，那火箭头一开，这20颗卫星啪就出去了，是这样出去的吗？还是说怎么出去的？以及呢，一枚火箭可以搭载20颗卫星，这卫星得有多小啊？因为你想，火箭就那么大，它不可能说是不是啊？你有多少颗卫星，我就造多大？因为火箭它本身也是有设计的嘛。 还真是，我看这20颗卫星里边最重的，也就是一颗20公斤级的。我印象当中的这个卫星怎么也得好多吨吧，是以吨来衡量的吧？ 20公斤级。 对，但是看它这次发射的一箭20星，这个主星哈，就是一颗20公斤级的一颗卫星。 20公斤在卫星当中算大吗？形象？ 算很小的，因为确实之前对卫星的概念呢，通常都是以吨来计的，尤其是比如说近地轨道卫星，还有一些地球同步轨道卫星，它们标准的这个重量大概就是5吨。 嗯， 里面呢3吨燃料。然后1.8吨重的一个载荷，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之后呢，通常把1吨以下的卫星就叫小卫星了。 嗯， 哦。 然后在100千克以下呢，就叫微小卫星。然后再小呢，比如说1000克到10000克之间，又叫纳卫星。比1000克再小的呢，有可能就叫皮卫星。这个就借鉴了这个长度单位当中的这个概念。卫星做的这么小呢，是很不容易的。 嗯。 最大的一个难点呢，我认为就在于热控制。大家都知道，在北极那个北极熊就长得很强壮，然后接近一个圆球，而且脂肪特别厚， 对， 这样就是防止一阵寒流过来它不会被冻透。 嗯， 而小卫星呢，在天空中飞的时候，它晒到太阳的时候，表面的温度是230度， 嗯， 转到这个地球的影子里面的时候呢，是零下260度。 哇， 所以如果没有很好的热控制的话，一下子就被冻透了。大卫星没关系， 这正负这加起来可400度了呀。 对，是的。 哇，所以说这卫星得一定要有一定的体积，太小的话就容易冻透了。 对，而且它小卫星嘛，卫星很小，它就不能搭载很强有力的电源，它加热装置也不会很强劲，所以就得靠它设计的很精巧的结构，来避免这种就是很大的温差。 哎，那现在就是全世界最小的卫星能有多小啊？ 就咱们用的比咱们用的手机还要小，就目前能够实际运营的。 这么小的卫星， 对， 那把它发到天上去能有什么用呢？ 有很多用。 卫星虽然小，但是它这种小卫星它是五脏俱全，虽然说不能说直播一个电视的信号啊，或者说那个 NBA 比赛啊，但是它确实能够比如说发一些比较低廉价的那种电子邮件，就发一些文字这是没问题的。另外做一些船舶或者飞机的跟踪，或者说做一下就是除了 GPS 或者北斗之外的弥补，就是弥补这些大的导航卫星之外查漏补缺，做一些这样的辅助定位的工作都是可以办到的。 你刚才讲到说那种上吨级的卫星里面都是有燃料，燃料是控制它的姿态高低的这个位置，那这么小像半个手机那么大的一个卫星的话，它怎么调整自己的姿态呢？ 这种卫星通常就是靠地球重力作用来被动的控制自己的姿态，而且呢还有一定的运气成分在，一旦赶上这个太阳风爆发之后，然后就地球的大气有一个涨落，阻力比较大的时候可能就会坠入大气， 给 它一般 有可能吹走了是吗？ 有可能吹走，或者有可能就坠到大气层里边了，就像掉到海里面一样。 那它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利弊权衡的问题是吗？这种微小的卫星肯定比那个吨级的卫星来说它的造价会低很多是吧？ 是的是的。 而且发射成本也会低很多， 低特别多。而且呢为什么会有一箭多星呢？主要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之前说过一个那个听说过一个鸡汤故事，就是找了一个老禅师， 你来讲一讲。 有一个杯子，一个年轻人说，哎呀我总是没有时间，然后找老禅师，老禅师拿着一个杯子来，你往里面放石头吧，他就放了几块石头，哎很快杯子就满了，然后老禅师说杯子满了吗？年轻人说满了，老禅师这时抓起一把沙子来，然后放进去就填满了这个石子之间的这个空隙，其实这个小卫星也是起到了这个沙子的作用，火箭呢它的运载能力一般都是比较固定的。 但是故事没讲完啊，后来老禅师给他的开示是什么呀？ 就是说你看上去好吧，那把这个故事说完了，看上去好像是满了，但是你换一个角度用另外一种方法的话呢，这个杯子是还能装的。 好，讲故事一定要讲完。 好的好的。 所以说我们回头再讲来，你刚才说的小卫星的目的就是那一把沙子再给它撒进去 啊。对，我举个例子，咱们国家之前给土耳其发了一颗卫星，它是个大卫星，400公斤，也不算太大，但是咱们国家用了一个长二丙火箭发的，那个火箭呢实际它发那个轨道的运载能力呢，我大概算了一下得至少得1吨半，或者说1吨1.6吨的样子，你想想那大部分的空间或者大部分的运力都浪费掉了。 对呀、 这时候也没有办法，因为没有比这个火箭更小的火箭了。如果说能够发小卫星的话，对应小卫星的小火箭，这样呢就能用很少的钱来发这样的载荷，或者说我这个火箭大，火箭虽大发一个卫星，但是呢我在这个边边角角里面还能塞很多小卫星，这样搭便车的方式发上去呢几乎就是零成本，但是还能发上去很多卫星。 我们刚刚说这个小卫星哈，成本应该是特别低廉的，但是我一看这数据哈，也不是特便宜吧。一颗小卫星他说发射的价格大约是3000万元人民币，他说不仅价格低廉而且风险小，一般小卫星的寿命呢是大于10年，3000万元在卫星里边算是比较低廉的价格是吗？ 它这个算的是全周期的价格，并不是说单颗小卫星的成本，因为这个卫星的研制周期一般是在2到3年，这个时间内所有的人力成本包括地面 都算里边了， 租房子这些都要算进去的， 水电费， 对， 物业费， 对，是的，它还有一定的技术风险在里面。而且卫星如果做得好的话里面要用很多黄金的， 所以还有包括这个金价的涨落也要算在里面。 是的是的。 你刚才讲到一个就是关于专门发小卫星的火箭，这次我们提到的长征六号是不是就是一枚这样的火箭？ 哎，这个火箭就非常棒，它这个运载能力大概是在500千克到1吨，这个就是弥补了这个缺憾，就是咱们可以用一个很小的火箭用这样的运力，比方说再发土耳其那类似的那个400千克的那个火卫星的话，完全就会用长征六号，非常便宜，价格也是之前的那个长二丁的一半。 我们之前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过长征五号，说长征五号呢是未来推力最大的一枚火箭了。但是我之前看到这个新闻讲长征六号，我说五号都那么大了，是不是六号得更大？原来六号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个惊喜啊，现在忽然变成非常微缩的一枚小火箭， 是非常小巧的哈。那我们看这个世界上也有一些其他的国家也有这个一箭多星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在做，比如说像老牌的这个美国俄罗斯哈。那这次我们中国发1箭20星，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的这个航空的发射水平已经有了一个飞跃呢？还是说在我们的全球在世界上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水平？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事件吗？一箭多星。 你看啊，我补充个资料，说在2013年的时候，美国轨道科学公司呢就 创下一个记录，把29颗卫星送入到了地球轨道。 嗯， 2013年呢，11月21号，俄罗斯呢用地裂帛运载火箭呢发射了多颗卫星。一次发了32颗， 立马赶超，就隔了两天啊， 隔了两天， 19号、21号， 对 啊， 他们32颗，这卫星得多小啊？ 啊， 发射去的是不是一盒那个五子棋啊？ 这个故事还没有完， 还没完。 到2004年一月的时候， 2014年吧？ 啊，对，2014年、 啊、 去年的一月份、 啊， 就是美国安塔瑞斯火箭发了一个1箭34星， 嚯！ 然后到7年6月份，俄罗斯又用那个地涅伯。发了一个1箭37星、 哦， 这个记录就保持到了现在。 哇、哦， 37是最多的， 这背后是有较劲儿的意思呀。 嗯 嗯，接着来啊，接着来啊，看谁发的多。 但是这个一箭多星技术看上去像现在目前掌握的，咱们就数一数吧。 嗯、 最早的是上世纪60年代，美国发了一个1箭双星。 嗯。 然后呢，刺激了苏联。 嗯。 然后前苏联呢就发了一个1箭8星、 哦， 这是上世纪60年代的事儿了。 啊、 哦。本来大家相安无事，你两个我三个，或者有时候美国发1箭3星。 嗯。 但是就是在2007年的时候， 嗯， 俄罗斯突然发了一个1箭18星，这一下就掀翻了。然后那时候印度跟进了，发了一个1箭10星、 哦，嗯， 然后之后就是咱们刚才说的那个故事了。但是这个一箭多星都叫一箭多星，但它技术水平是不一样的。 嗯， 比如说印度很早，比咱中国发的就是发到2位数以上的时间早一点点。 嗯， 但它这个十星呢是就是像抓了一把石头子，然后往外一撒，这也叫1箭10星。 就是能不能进入预定轨道都看运气了。 啊，对，如果这样说的话，你发一筐苹果上去，如果这一筐苹果是100个的话，那还叫1箭100星了。实际上不是这样子的，一箭多星的难点还不在于多星， 嗯， 其实在于地面还有卫星本身的测控能力。 嗯， 就是你这些星发出去之后吧，你对每颗星都能够观测得到，而且都能够对它进行控制， 嗯， 而且卫星的自主能力也比较强。 嗯， 咱们国家这个1箭20星啊，虽然说是1箭20星比美俄的这个30多小一点，但是它有它独特的技术优势。 嗯，在哪儿呢？ 它不是一次性把20个发射、 不是天女散花的。 对，不是天女散花。 他们到了预定的轨道，到站停车给他们。 对，就 这就有点像那个高铁到了某某站，来、 啊、 这个车厢的旅客先下车、 嗯， 到某某站的旅客先下车， 嗯、 然后再接着往前走。 对，它是 下一站再下 放的，但是 哦， 到现在还没有全放完。 啊，还没放完。 有的皮卫星就是跟手机一样大的卫星，它是贴在这个大卫星的表面。 嗯， 择机释放， 嗯， 还能够自主来控制释放的时间。 哎呦， 所以它的主动性非常强，非常灵活。 嗯、哎呦，这好啊，这高科技啊！ 哎呦，我都想象不到这怎么能控制啊，远在太空啊，这个。 嗯，这个主要是靠地面的测控网，咱们国家现在测控网现在是终于达到了进入了世界第一梯队。 嗯， 这个非常不容易，因为咱们国家没有海外军事基地， 哦， 所以说主要靠地面的测控，还有海上的测量船。 嗯， 不像美国一样。美国在赤道把赤道五等分了， 嗯， 然后在每个地方都有它的地面站， 嗯， 所以这一点很难。 哎呀，这个一箭多星哈，一箭好几十星。我今天是看到一个图片，就是说地球的这个太空哈，它已经有了一个像做这个叫行星云的这么一个东西，就是它的这个表面上太空上面的这些卫星太多了。我看到一个数据哈，是截至2012年的，我没有看到最新的一个数据。他说现在地球的这个外边的太空的轨道上，大约是有1046颗卫星，1000多颗卫星， 不止这点吧？ 这是在运行的，还有大量 的 报废卫星， 对，那是太空垃圾了，是属于。我就想问一个，咱们太空的这个容量，这轨道容量到底有多大呀？能够承载多少卫星在天空中？ 这得看你做的卫星有多小。你卫星小一点，它就能多放几 个。这有一个极限吗？ 是有一个极限的，但这个极限不是说物理上的，就是如果说密密麻麻排的话，这几乎可以说是 那也伸不开胳膊腿 了。但是它主要说要控制你一个，就是卫星相互这个频段之间的干扰，就是你卫星之间不能离得太近，就像咱们广播电台一样，就是怕串台啊、这个离得太近的话，两个卫星都在播送信号，那到底收哪一颗的呢？ 对，一定要收我们新闻广播FM 100.6， 100.6，好的，大家收听100.6。 嗯， 那对于地球同步轨道卫星来说，就是说咱们就是赤道上方，就是36000公里的样子。 嗯， 在这个轨道上是要间隔不少于3度，也就是说这个轨道上严格来说只能排120颗卫星。 哦， 对，它是数量非常有限的。当然，现在的测控控制技术先进了，你可以偏一点点也可以。 嗯， 那样这样的话也不能放太多。 那这个各个国家之间有一个协商嘛，就是说是 你们家几颗， 是 我们家几颗， 有的有协商的， 先到先得嘛， 这个 是 在那个联合国下属的一个国际电信通信联合会来协调这个事情。 哎，这个能卖吗？你比如说我们国家，我是一小国，饭都还吃不饱呢，我们卖你两个名额给美国。 这个加拿大的一个公司早就想到了，现在他把持了大量的地球同步轨道的这个资源 啊，还真有人卖、啊、 对，可以租可以买 哦， 一般只能租。 哎呦，这个我觉得就有点这个太空不动产的意思。 那他这个资源是怎么到手的呀？这家公司 这个资源就是说在很早之前大家还没有觉得这个轨道很急， 他就据为己有了。 对，就已经占据了，而且确实有一个先到先占的一个， 对，有前瞻性，这炒地皮，炒太空的地皮啊。 对、 嗯、我们再来讲一讲呢，刚才跟我们说到这一次的这个卫星呢，它是就是分批释放出去的。 是的，四期。 记得不久之前我们还跟大家分享了一个技术叫太空摆渡车。 嗯， 这个和这次的卫星的发射一箭多星有关系吗？ 这个技术有一点点关系。关系在什么地方？就是它都有一个上叫做上面级的一个装置。这个上面级它能够它有两个关键技术。一个是它的这个变轨和调姿的发动机能够多次重复启动。 嗯， 另外一个技术呢，就是它的这个惯性导航设备和地面测控装备能够让它的入轨就是停车停得比较准。 嗯， 这两个技术都要掌握，掌握这两个技术之后呢，才不是那样天女散花，不是那样一把撒。 嗯， 而是能够精确的把它送到一个合适的轨道上。 嗯， 其实这一次还是比较收敛的，还没有把真正的所有的本事都亮出来。 哦， 实际上还能够做到，就是把这些小卫星放到这个同一个轨道之后，还能够变轨，变轨之后再放到另外的完全不相关的轨道上。 哦， 就是说让它在这儿下了车了，还能让它步行到另外的地方去。 对，也就是说能到北京，哦，北京有好多站，还能到天津。 嗯， 还能送到天津的很多地方。 就它这个按高速公路比较，能走京开，还能走京石，还能走京港澳，能走好多不同的高速。 其实它能实现这么多的功能哈，我相信在未来的这个商业前景上也是提供了很多的可能的，是吧？ 哎， 对 对对， 主要这个一箭多星技术主要还是为了这个因为商业的目的发展出来了。这个商业目的到底这个刺激到底到了什么程度呢？大家都知道刚才说了那个地涅伯运载火箭，它能一箭37星。 嗯， 它这个火箭最早是干什么用的呢？最早是世界上最大的洲际弹道核导弹。 哦， 它的名字绰号就叫萨弹 SS18。 嗯， 这个核导弹一次能放10个分导式的弹头。 嗯， 这个弹头单个弹头的爆炸当量就是相当于广岛原子弹的1600倍。 哦， 这相当就是世界末日启动的那种核导弹。 嗯， 但是出于商业目的，因为这个发小卫星能够挣钱。 嗯， 而且毕竟大家也不需要每天扔原子弹嘛。 嗯， 所以呢就把这个导弹改造成了这样的一个火箭。这个火箭改造的很有意思，它是在唯一就很少的一款在发射井里面在地下发射的运载火箭。 在地下发射， 因为它原本 是一个导弹。 是一个导弹。 哦， 导弹都要在地下发射井里。 不是我们在电视上看见的有一个高的塔在那竖着这么发射的。 对，所以这个火箭的电视直播是很有意思的。 嗯， 大家都看到，哎，这里是个平地，不像咱们看普通的火箭发射一样有个火箭先杵在那儿。 嗯， 然后它是有个平底，突然有个盖子拉开，然后一团火，然后火箭上去了。 人家还以为是发射了什么军事的武器哈。 嗯， 我看有些报道说哈，咱们的这次一箭多星一箭20星呢，可能是跟这个洲际的多弹头的这种导弹是有一定的这个技术上的一些关联的。 关于这个技术关联到底有没有，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再和大家接着说。我估计这一部分应该是很多军迷朋友非常感兴趣的一个话题了啊。这里是照亮新闻深处，今天呢我们和各位一起分享的话题，长征六号的华丽首秀，也欢迎各位参与到我们的直播当中，发送短信至10628821828，最想对长征六号说的话是什么呢？等待各位。 不久之前，我国新型运载火箭长征六号成功将20颗小卫星送入太空，创下了我国卫星发射的新纪录。长征六号是如何做到一箭20星的？为什么说它还是一颗环保火箭？历史上还有哪些国家做到过一箭多星呢？以上各种问题尽在今晚照亮新闻深处，长征六号的华丽首秀。 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和大家说一下一箭二十星这个话题，最近也是成为了各位关注的热点。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邢强博士，还有本节目的新闻观察员秦鲁一，再次欢迎二位回来。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刚才那个话题啊，鲁一提到了一点，估计很多军迷也会特别的感兴趣，这一箭二十星和刚才邢强博士你所提到的这个一弹多弹头，这之间的技术有没有关联呢？ 它是有一定渊源的。首先呢，都是起源于上世纪六十年代，那个时候美苏两国都想用很多的，就一次导弹过去都用很多的弹头摧毁对方的发射井，让对方没有还手之力，所以才发明了这种多弹头的技术。而这个技术呢，恰好跟那个一箭多星的技术产生于同一时代，也就是说它的技术呢起源于同样一个背景，时代背景。另外一点呢，就是确实以美俄为代表的这个一箭多星技术呢，都来源于，大部分来源于这个多弹头的导弹改装而来的。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说是有一定渊源的。但是这个一箭多星技术本身呢，有自己独特的技术发展脉络。就像刚才咱们说的那个测控技术，或者精确的那个点火技术，都是跟这个导弹技术还是有一点点不同的，它确实有不同的技术侧重点。另外呢，这次发射呢，其实主要还是在检验这个长征六号火箭的这个环保火箭它的这个发动机的技术。 你刚才讲到环保火箭，我在这个导听当中跟各位说了，说这是一颗环保火箭。这环保怎么跟火箭还有关系呢？ 是，我记得咱们之前做节目，就是有那个火箭残骸掉下来，然后千万警告大家就不要接近。 我记得当时还提醒大家说里面有那个叫偏二甲井。 对，偏二甲井和四氧化二氮。四氧化二氮就是发烟硝酸，这吸到肺里面可了不得。这个现在这个火箭呢用的是厌氧煤油。这种呢它就没无毒无污染的一种燃料，而且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直播的时候那个火焰特别明亮，特别漂亮。这个说明咱们国家也进入了一个无毒无污染的一个环境。这个早在1970年，美国就立法了，就是说严禁使用偏二甲井和四氧化二氮的这种火箭燃料。但是呢，法国就惨了，因为法国的阿里安火箭仍然还是在用那种比较有污染的这种燃料，所以他没有办法，他自己不能生产，美国又不再生产了，他只能向俄罗斯买。现在咱们刚才说的那个俄罗斯那创纪录的一箭三十七星，也用的是偏二甲井、四氧化二氮，也是污染的。就中国这次一箭二十星，别看它星少，但是呢，它可是最环保的火箭。 这给我们解释了很多背后的故事啊。原来这个发射火箭其实对于环境也是有一定的不同的影响的。未来我们是不是会逐步替换成为这种液氧煤油的发动机啊？ 对，这个长征六号呢是新一代火箭长征五六七当中最小的一个，大先锋、急先锋，它第一级只用了一台发动机，它就能把这么一堆卫星送上天。今后的长征五号包括长征七号都是多台的，而且呢还应该还有更加重型的火箭在后面等着咱们。 另外哈，我看刚才我们提到一个，这个现在轨道上这个卫星也特别多了。我看有些卫星它到了一定的使用年限之后呢，据说它是会进入这个太空里边，然后经过这个大气层，它是会燃烧摩擦自行消失的。那但是现在太空垃圾也特别多，那我们的一箭好几十星一堆卫星上去了之后，是不是也可能存在这个太空垃圾的问题 啊？是的， 怎么来解决？ 这个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而且呢，很早之前就说这种小卫星、微卫星、纳卫星，他们不允许把它们发到一个太高的轨道上。这个轨道高度一般控制在700公里以下，在这个高度上呢，它保持不了太长的时间。就在因为虽然说那个过地面以上过了100公里就叫太空了，但实际上这还是有一些稀薄的大气的。卫星在这个碰到这些稀薄大气的气体之后呢，是会逐渐减速的。今后呢还是会掉下来的。所以就是靠这个方式呢来控制这个小卫星的轨道高度，从而也就控制了它在太空中待的时间。 我们看这个，我们这么多技术哈，现在这个国际的卫星发射市场也是非常火热的。刚才我跟邢强博士聊天的时候还说，我们这个一箭多星、一箭几十星上去，其实是有很大的这个商业的前景的。那这次主要是我们国家的一些高校哈，他们一些研发用的、科研用的卫星上天。那在国际的这个卫星发射市场上，我们国家的这样的现在的比较先进的技术水平，到底在这个国际卫星发射市场上能够分得多大的一杯羹呢？ 哇，你关 关注的问题好大啊。 这个问题已经涉及到市场问题了。我据我所知，现在来说， 我们的目的不就是要这个占领这个市场吗？ 我们的目的是世界和平。 中国的这个 大家都做生意了，那不就和平吗？ 商用火箭的发射市场现在对于中国来说，是真的是发展特别迅猛， 是吧？ 对， 现 在应该说从官方数据来说，应该可以和美俄齐平了，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无论尤其是在发射可靠性上这一点非常非常高。 其实说到这一点啊，大家别看说这是发卫星或者说航天的探索，其实很多人类呢现有的一些技术都是从这些高精尖的航空航天技术所转化而来的。在这一部分的发展，这一部分的领先，其实也是标志着咱们国家呢总体科研水平的一个进步，而且呢未来也会有越来越多的技术啊，它会民用化，也会来到我们的身边，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一些新鲜的体验。今天呢，我们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来分享这个话题啊，暂且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也谢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更加感谢二位嘉宾做客这一期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玉龙，在以下的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整点快报，明天相同时间我们接着聊。 收听的是整点快报。小公益，大文明，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欢迎来到今天的智力问答。我将给出各位关键词提示，猜猜我所形容的是什么职业，请听题。